严凤桥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戏红 宝玉把一缕箫，那林家的把 雪雁来来见风景儿，他把那潇湘馆的情景啊又重了，说林姑娘标题一道春为好，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也熬，子君姐难以分身来到此，只好叫雪雁前来提一遭，凤姐儿说到底不如子君的好，也罢了，今日全将他带跑，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，雪雁答应，偷眼就把那洞房敲，只见那朱落银灯光华灿，香粉宝点缀烟飘，五彩轩门多喜庆，红毡铺遍一条条，冰箱插花披红巾，月宫击鼓放声笑，真不是富贵人家的新气象，专等那织女添孙鹊桥， 偏耐着，照头该住了。

好，因为确实从来没有合作过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演唱两句洛派军韵大鼓《寄晴雯》的片段。请大家欣赏一段流派军韵大鼓《连环计》，表演者张希文，乐队伴奏陆祥征、周春元，琵琶是高兆清，请大家欣赏。 大家好，在此新春佳节之际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 接受，忙把回信写。 香，书信佛像一封信，吕布见书心好恼，嘴可烫，知府的为张忠烈被他奸斩在西前， 还在火团。这夜静更深，因何他相将，与何人有勾连？今天不说真情话，我管教你一命丧黄泉。貂蝉们听忙对道，老爷心情平言，贱妾无命，我不敢出内侍，岂能与人有勾连？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，那战你是因何故？坐不宁，寝不安，珠泪洒胸，前您是所谓的哪一般？老爷若有用奴之处，我虽然是个女流之辈，为国尽忠，万死不辞，算虽是当然。王林闻听如梦醒，反想到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，缠起了貂蝉。听上老王云头前走，这个貂蝉随在后边，来到庭前落下座，王云撩袍跪在地平川。貂蝉一见吓了一跳，钻老爷快请起呀，见起不敢担。王司徒站起身来把话讲，引刚这貂蝉把话言。白飞白貂蝉，你来的是大汉锦绣江山，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。朝中董卓与风险，他父子在朝中上欺天子，下压何朝的文武官。我把你名许吕成婚配，但与董卓结凤鸾，舍剑春枪全在你，不叫他父子结仇怨。他父子中断的连环计，吕子董卓说这有何难？貂蝉闻听讲头点，老王允手拿着貂蝉就出了花园。这一回王允巧灵变幻计，到后来谢官小宴难共喜貂蝉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。那么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由京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。 Oh!